编年记第27章，以色列子民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以及所有的官员都按照数目分定班次，每年按月轮流值班侍奉君王，每班24000人。正月第一军的军长是扎贝迪尔的儿子伊士巴尔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他是培勒兹的后代，是正月各军官的军长。二月第二军的军长是阿和雅人多代的儿子厄勒阿扎尔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三月第三军的军长是大司祭约雅达的儿子贝纳亚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贝纳亚是30勇士之一，且为30勇士之长，他的儿子阿米扎巴特指挥他的部队。四月第四军的军长是约阿布的兄弟阿撒尔，他以后是他的儿子泽巴迪亚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五月第五军的军长是伊茨拉黑人沙莫胡特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六月第六军的军长是特科雅人伊科氏的儿子伊拉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七月第七军的军长是厄弗拉因的后裔帕尔提人赫勒兹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八月第八军的军长是泽拉黑族胡沙人席贝开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九月第九军的军长是本雅明族阿纳托特人阿比厄泽尔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十月第十军的军长是泽拉黑族乃托法人马哈赖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十一月第十一军的军长是厄弗拉因的后裔佩拉通人贝纳亚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十二月第十二军的军长是敖特尼尔族乃托法人赫尔代，他这一军有24000人。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，勒乌本子孙的首领是齐格黎的儿子厄里厄泽尔，西摩暗子孙的首领是马加的儿子舍法提亚，勒卫子孙的首领是科穆尔的儿子哈沙比亚，亚郎子孙的首领是扎多克，犹大子孙的首领是达卫的一个兄弟厄里亚布，伊萨加尔子孙的首领是米加尔的儿子敖莫黎，泽布隆子孙的首领是敖巴迪亚的儿子伊士玛雅，纳斐塔里子孙的首领是阿泽里尔的儿子耶里摩特，厄弗拉因子孙的首领是阿扎奇亚的儿子何舍雅，莫纳协半支派子孙的首领是裴达雅的儿子约厄尔，基勒阿德地方莫纳协另半支派子孙的首领是泽加里亚的儿子伊多，本雅明子孙的首领是阿贝乃尔的儿子雅席尔，丹子孙的首领是耶洛罕的儿子阿扎勒尔。以上是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。20岁以下的达卫皆未予以统计，因为上主曾应许过，要使以色列的人数 多如天上的星辰。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开始统计过，但是没有完成，因为上主曾向以色列大发愤怒，故此人口数字也没有载在达味王实录上。掌管君王府库的是阿迪尔的儿子阿次马韦特，掌管交易村堡货仓的是乌奇亚的儿子约纳唐，掌管耕田种地农人的是格鲁布的儿子厄次黎，掌管葡萄园的是拉马人史米，掌管葡萄园内酒仓的是史肥米人扎贝迪，掌管平原的橄榄园和无花果园的是格德尔人巴尔哈南，掌管油库的是约阿士，掌管在沙龙平原所牧放的牛群的是沙龙人史特赖，掌管在山谷中所牧放的牛群的是阿德莱的儿子沙法特，掌管骆驼的是伊士马尔人敖比尔，掌管驴群的是莫洛诺特人耶赫迪亚，掌管羊群的是哈格尔人雅奇次。以上是掌管达味君王财政的主管。达味的叔父约纳唐做参事，这人有智慧又有学问，他与哈格摩尼的儿子耶希尔教导君王的儿子，阿西托费尔为君王的顾问，阿尔基人胡瑟为君王的朋友。继阿西托费尔之后的是贝纳雅的儿子约雅达和厄贝雅塔尔，约阿布为君王军队的元帅。